泡泡泡泡泡，泡完全去西乐谷，87度冻温泉，随心泡，随意泡，随你泡。泡完全去西乐谷，亲子游去西乐谷，过大年去西乐谷，年味十足西乐谷，清远西乐谷温泉度假区，祝大家兔年大吉。